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有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这是《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我们做专题节目已经做了15年，而且我想这15年之间，关于哥哥所出演的陈蝶衣，当然还包括他所出演的其他电影，还有他自己的演技，那些不疯不沉默的评价早已经是不绝于耳。所以在做了15年的特别节目之后，我真的不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过多的去渲染这些，我想换个角度说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愉快的一些话题。我们来说张国荣能够接到这出戏，他要感谢谁。我觉得他能够接霸王别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当时的老板黄百鸣。当时张国荣是东方院线的签约艺员，本来按照合约他是不可以接其他公司的电影，但是作为老板的黄百鸣不但没有做任何的限制要求，反而是大力的鼓动他接下这部戏。他说剧本真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会成为你一生的代表作。这种体贴和大度在商业社会里是非常少见的，而张国荣也是一个相当感恩的人。从此以后每年他都会为黄百鸣拍一部贺岁电影，片酬打折，直到他与黄百鸣的约满之后仍然如此。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怪你过分美丽》。 谁亦能喝一喝，一张嘴一副面容差不多，但别要选出色一个，耗尽气力去不可。怀内能躲一躲，力度与温度差不多，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寂寞。可以说走，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怪你过分美

自梅艳芳所演唱的《胭脂扣》。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网友说，他作为一个老电影爱好者，这部片子看了很多次，而且越看越觉得很像《红楼梦》。原本张爱玲、李碧华、亦舒等等都深受《红楼梦》的影响，作品当中或多或少都带点影子。十二少和如花在石塘嘴的倚红楼一见钟情，这是一个很荒诞的爱情故事，很多人都被如花的痴情感动。李碧华这个网友说，他大概是冷笑着写出这部小说的，他觉得李碧华和琼瑶是完全不同的。而关于一见钟情，他又觉得最好的诠释是《红楼梦》里宝黛初见的那一幕，这个妹妹我见过，大观园里姹紫嫣红，人人都是精明伶俐的姐姐，而只有她是妹妹，因为她爱她，于是她在她心里就是妹妹，娇小稚气，需要疼爱呵护。我是在凌晨之后比较安静的一种氛围，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又重温了这部电影。等到影片结束的时候，漆黑的屏幕上又滚出了字幕，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硬是将自己的眼泪逼了回去。我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习惯性的在看电影之前或者之后去查看一下影片相关的资料。我见到最底下有人回复说，但影片看完之后才猛然惊觉，那两位如梦如幻月的主演都已经不在人世，心中不禁颤然一抖，急急的就关上了网页。关于这部影片，各种评论已经太多了，但是那堵在胸口满满的情绪真的其实需要一个发泄口，所以我觉得此时唯有经典的歌声才可以聊以自慰。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哥哥和梅姑对唱的《缘分》。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 哥哥1984年的一部老电影，作为他早期的作品，影响力远不及之后的《阿飞正传》《春光乍泄》《东邪西毒》和《霸王别姬》。然而，于他也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比如说，这是他第一次和好友梅艳芳、张曼玉的荧幕合作。影片当中，他和梅姑合唱了这首和影片同名的音乐作品《缘分》，而张曼玉在影片当中的角色叫做莫妮卡。而那年她演唱的那首《莫妮卡》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时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金歌金曲的舞曲。今天坐在这里回头去看，那一年真的如此美好。张曼玉和张国荣在人来人往的地下铁里玩着缘分的游戏，梅艳芳却将自己心上人的手奔跑着将他送到了别人的手中。回头去看80年代的港片，一贯的纯真浪漫，情场追逐兜兜转转，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能够相遇，就算是莫大的缘分了。而如今，我们可以如此安静、心平气和地回过头去聊30年前的这部老电影，也算是莫大的一种缘分吧。2016年，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张信哲演唱了张国荣在2002年的音乐作品《这么远，那么近》。这首歌同样是在讲缘分的可遇不可求。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月台上碰面，月球上碰面，或其实根本在这道墙的背面。或许有一天，当你左转，我便行向右，都不会遇见。张信哲在唱完这首歌说，他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他走遍了全世界，发现他永远遇不上他真正爱的那个人，永远一直在错过。那段张国荣的旁白是：我怀疑我们的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越夜越看越美丽，等谁会来电，当我仍是我的脸，记忆人在爱恋，画面在脑内乍现，我是幻最难免，兜塔中谁人在约会我，不必真正遇见，是谁在对岸露台上对望，互传着渴望，你熄灯我点燃，隔住块玻璃，隔住个都市，自言自语地共你在热恋，再次再碰面，再南极碰面，或其实根本在这大楼里面，但是每一天我在左转，你便行向右，终不会遇见。 如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啲水杯，你会唔会用过啊？ 在桌上，地球仪正转动，走个点，凭直觉按下去，可不可按住你？是谁在对岸露台上对望，孤存着渴望，你熄灯我点燃，隔住块玻璃。我都是自言自语地共你在热恋，再次再碰面，再南极碰面，或其实根本在这大楼里面，但是每一天当我在左转，你便行向右，终不会遇见。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的白热化阶段。而在这个时间推出这首歌，对于张国荣来说是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沉默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一种无畏的冷静和深深的自信。沉默是一种高尚的境界，是对外界意外或者是突发事件时的那种冷静还有悠然的状态。把沉默留给自己，当别人在背后议论你的时候，你无需缘目怒视，冷眼相对。对于一个有修养和内涵的人，留言终究是软弱无力的。正如哥哥自己所说，我只希望做好自己的本分，使喜欢我的人继续喜欢我，使最初不喜欢我的人至少不要恨我，我已经感到满足，因为我不是圣人，不能够全世界都要和我共鸣。想在这时间跟大家分享这首《有谁共鸣》。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疑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算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有谁共鸣，这是哥哥张国荣作为重要的一首里程碑式的代表作，由小美填词，古村新思作曲。这首歌奠定了哥哥在歌坛的地位，继而从此与谭咏麟在歌坛平分秋色，当然也确定了谭张争霸的开始，直至进入到巅峰时期。在1986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能够表达我入行以来所有的感受，或许在你们心里，或许在你们做人处理的方式里，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影子。而在那个颁奖典礼上，他唱了这首歌，歌曲间奏的时候，他又说，有的人拿到成就呢，就要用很短的时间，有的人拿到一些东西呢，就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不过至少我可以说，我现在得到的东西都是我很用心才拿到的，多谢

说实话，香比较霸王别姬，我可能更喜欢这部金枝玉叶一点。毕竟霸王别姬，说实话，你看到最后会有一种很揪心的味道，所以我可能喜欢稍稍轻松愉快的影片。佳明和玫瑰同时爱上了女扮男装的林子颖，佳明还一度怀疑自己。这个剧情有一点黑色幽默，但我相当喜欢。正如陈可辛导演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有自由，有选择对象的自由，也有离开的自由。每个人心中至少最初的时候对爱情对自己都有所期待，希望自己能一追再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达到像电影结尾那样不管不顾，摒弃到一切繁文缛节，就做自己就好。就像是张国荣所唱的一样，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多么自信的一种状况，难怪在很多场合你都可以听到这句话。如今哥哥已经去世15年了，我想这些年来每个地方的粉丝可能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怀念他。我们每年也在做纪念他的音乐专题。说实话，今年在这一天快要到来的这几天，我也在纠结，纠结了好久要不要做，每年都做，甚至在后来这几年我都觉得我每年在重复自己，然后纠结了好久决定做。换个角度，不必像 像做怎么说这种百度百科那样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说出来，我们随性一点，轻松一点，不必像刚刚开始那样那么伤感。我希望可以把节目的时间更多的留给哥哥的歌声，让大家喜欢他的人多听他的声音。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想要祝福天堂里的哥哥一样可以幸福开朗。我们来听这首《红》，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就像未任性的结果，像常常地缺般怨道，才灰暗里漆黑中那个美梦，从镜里看不到的一份阵痛，你像红尘掠过一样沉重。正远聚，啊，猛火泪水，若染上了你常便醉，那份热度从来未退，你是最绝色的伤口，或许。盛放的气焰，红像斜阳渐远的纪念，是你与我纷飞的那副笑脸，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也像红尘泛过一样明艳。